佛比里太天阳烟灰，有几日成为德占王，除了仙宫之官都云山 江山多，夫妻心爱的不切在于你，我那宝千里姻缘因佛故，是与你成为佛占有什么罪，不是你的我命念， 你是我的几日成为佛占，有一桩真不是不敢面前笑听过，在天门两国交战，我的娘压两跑来的不凡，我有心面子乃我身材般不能过关， 你那里修得妖精改变你妖精肉头骨不阻拦， 公子虽然不阻拦，我有脸见怎过关， 用心怎你金皮剑把你一去就不会还， 公子若肯死脸相我不骗你我的可还， 所以你自路不愿意也只见你怎能过关， 所以啊虽然路不愿白马家边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

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。